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14篇，这就好了。我作为知青，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小碗农场当农工，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，是湿疹。那是1970年冬季，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，奇痒无比。一开始我没有在意，一发痒就抠，结果抠破溃烂了。去农场的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，谁知病没有好，反而加重了，溃烂扩展到了大腿，化脓流黄水，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。有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。尚医生32、33岁，甘肃省通渭县人。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，1956年入伍，先是当卫生员，后来提干当了军医。他1965年转业，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。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了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，他调到农一师小碗农场卫生队当医生。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，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。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一点高高居上、看不起的样子，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，农工们又不大信任，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，会庸医害人。我们去卫生队看病，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。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他搞了多年的医务工作，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。他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当过兵，性格活泼，爱交往，对农工们很热情。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，甚至一起发牢骚。农工们有事去求他，比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，或者想开个转院证，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，他都能让你满意。他说，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，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。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，女的怀孕了，但是两个人又不愿意结婚。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，害怕结婚了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。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，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，去安溪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，这丑事就掩盖了。那一次我住院3个月，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，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，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，听他讲故事。他入伍以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，见过世面，阅历丰富。他的脑子里装着许多大喜大悲的故事。 有一次，他跟我讲起了他在加边沟的故事。 我对你说过，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，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。在那以前呢，招的兵啊都是志愿兵。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，入伍以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3个月。新兵训练结束，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3个月，就分到陕西的3045部队当卫生员去了。我们那个部队啊，是看押犯人的，押着犯人修铁路。我到部队那年，部队就调进甘肃了，改编为内卫72团，修宝成铁路，然后又修兰新铁路。兰新铁路修到柳园，修到省界，犯人呢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，由铁路工人去修了。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。我跟你讲过，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，在双塔水库呢当过卫生员。那里啊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。从水库下来之后，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，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，你是老卫生员了，要提高一下技术，争取提干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，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。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呢，看病的都是医生，轮不着我给人看病。在营部啊就不同了，营部的卫生所呢就1-2个医生，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，可以锻炼人。我猜对了，到了一营营部以后啊，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，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，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。一营营部呢在酒泉东边10公里处的城郊农场，那里有2000劳改犯种地，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。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，天已经冷了，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。营长找我说，小尚，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。季队长来电话了，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，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。我问营长，执行啥任务啊？背背包不背？营长说，我也不知道啥任务，没说叫你背背包。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，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啊？我心里呢疑疑惑惑的，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。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，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。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，你叫我来做啥？季队长说，接到上级的指示，说加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，死了不少人，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，抢救人命。我考虑你去合适。我吃了一惊，忙说，季队长，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，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啊？我会抢救人命吗？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。季队长说，我考虑了，这事儿啊你去最合适，你胆子大，不怕死人。再说那儿也不缺医生，那儿是个右派农场，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，叫你去啊是让你到那儿跟人家学习技术去，将来好提干。我想了想，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。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2-3年的卫生员，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，队长都派我去，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者遇上战斗心里发怯。有过战斗啊，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，部队去镇压，枪声一响，和我一起去的2个军医腿都软了，不会走路了。哼，我不仅要抢救伤员，还要照顾他们。于是我说，好吧，明早我就去。季队长说，到药房里领上些药， 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，多背些。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。我已经出了办公室，他又喊，哎，回来回来，你先不要走。我走回来，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，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，像是在思考什么。过了好久才转过脸来说，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。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。嘉宾沟农场住着我们的一个连队，一营二连。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的卫生员。我去嘉宾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，这还用你嘱咐吗？我说，季队长，我还以为你让我去住宾馆呢，可那儿哪有宾馆呢？季队长是陕北人，1938年当的兵，解放后授衔大尉，很快又升为少校。他平常啊严肃得很，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，因为我胆子大，完成任务好，他喜欢我。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，你到了那儿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，记住你住在二连，可不归二连领导，有啥事儿向我汇报。我说，有啥特殊的事儿啊？他沉吟着说，能有啥特殊的事儿我知道吗？我是诸葛亮吗？能掐会算吗？我是提醒你，那里压的都是右派，还有一些大右派，阶级斗争情况复杂，啥事儿都可能遇到，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儿了，可不要擅自做主。我说是。他说去吧，把事情办好，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，不要出麻烦。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，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，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。第二天早晨，我背着领好的药，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，再步行到嘉宾沟。嘉宾沟农场你知道吗？哦，你听人说过。那好，那我就不介绍嘉宾沟农场的情况了，我只讲讲我的经历。那时候啊，部队的汽车很少，我是步行走去的。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，就背着药去了嘉宾沟农场的厂部。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嘉宾沟住一个连队呢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看押右派的。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，部队的战士一个月就供应38斤粮食，部队上都是年轻人，38斤粮食吃不饱啊。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呢，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嘉宾沟开荒种地。开荒的第一年，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。那一年呢，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。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呢，指导员上课讲过，平时不要到嘉宾沟农场乱转，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，我们没那任务。但是指导员又讲，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，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。连队离着农场的厂部几百米，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，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。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，可到了办公室门前呢，没遇见人，冷冷清清的。看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一个木牌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，我敲敲门走了进去。医务所里边坐着三四个人，看我进去，他们也是不明就里，停止了说话，忽然站了起来。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，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，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。我问，这里是嘉宾沟农场的医务所吗？他们齐声说是。我又问，你们医务所的领导呢？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。 这时候他们还站着，我就说了一声，你们都坐下，站着做啥？他们坐下来，拘谨地看着我。我说，你们不要紧张，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，给病号治病的。领导说了，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，人死的止不住，叫我来协助你们给病人治病，抢救人命。别的啥事儿啊，我都不管。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，你们几个人呢，也自我介绍一下。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，一个姓杨，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右派。有个小个子，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右派。还有个女右派，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。在他们面前呢，我是当然的领导了。他们向我汇报，病人很多，有些病人血糖过低，思想包袱重，精神状态不好，死掉了。我说，问题这么简单吗？是血糖低的问题吗？血糖低就能死人吗？血糖为什么低？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他们都不说话，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就不问了。我知道，他们不敢说真话，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，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。他们敢说真话吗？我说，你们领我到号子里去看一下去。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，我去的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，进了一个大院。大院里边呢，是一排一排的房子，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。我问那个姓杨的，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？他说，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，走了两三个月了，嘉宾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，都起不来了，都成病号了。我问，有多少病号？他说300多吧。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，是一间大房子，有三间房那么大，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，像马蹄铁的形状，睡了20多人，还没把炕睡满。哎呀，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让人心酸呐。右派都是些干部啊，应该是体面人嘛，竟然一个个的像是叫花子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。可能是冷吧，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，系个绳绳暖和些。大部分人睡着，少数人呢在炕上坐着，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，烧的是一本书。他就跪在炕上，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，他的身边还堆着几本书，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。我问那个人，你煮的啥？他回答，干菜叶子。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呐，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，眼睛陷得深深的，像两个黑洞洞，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，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了，脸皮薄的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。有的人浮肿，肿得像是大胖子，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，脸有脸盆那么圆。由于怕冷，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，衬衣、绒衣、棉衣，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者皮大衣。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，胖得睁不开。我问了几个人，哪个单位的，从哪里来的，犯的什么错误，回答的都很简单。我想 他们可能是怕我，看我穿着军装，搞不清楚我的身份。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，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，是来给大家看病的。他一介绍，情况大变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七八个人忽然从炕上下来了，围住了我，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，叫我替他们发信。我没接信，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不知该怎么处理。再说，季队长说过，阶级斗争复杂，不要惹麻烦。那些人看我不接信，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。他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解放军，拜托你了，求你了，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。”有的说我是冤枉的，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，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，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。我急忙说：“不要装，你们不要给我装了，我是来看病的，我不是替你们申冤的。你们的信呢，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啊。”那些人根本不听，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。有的人说：“我这是申冤的信，寄不出去呀，领导要检查呢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给我，我也寄不出去呀，我就住在这儿，不进城去。”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，根本不听我的劝阻。于是，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。就这，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。一下午，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，总共有十来间房，病号300人。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，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，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。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，查完房回到医务所，想休息一下，喝点水，但不时有护理员或者病号跑来报告，某某人晕过去了，某某人不行了。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，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。真是灵得很，已经昏厥过去的人连气儿都不出了。往静脉血管推进去40毫升一肾葡萄糖，过几分钟，那个人呢就睁开眼睛了。睁开眼睛以后，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，左顾右盼的看他旁边站着的人。但是第三天早上，有一个晕过去的人，我没有抢救过来。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、昏厥不醒的状态，都在抢救。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。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，推了50毫升葡萄糖，后来又推了100毫升，这个人还是没有活过来。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，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，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啊。 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感谢收听历史的天空节目，接下来是广告专题时间，8点欢迎收听精品书场节目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主持人，或者是希望点播我们的节目，敬请光临江苏广播网查看我们的主持人博客和节目讨论版。江苏故事广播的网址为 585.vojs.cn。